自立的因与他立的缘。临终念佛求生净土，须具自立、他立。自立为生息正因，他立为生息助缘。因缘和合，方能感应道交，成就往生大事。就自立来说，平时要深信有西方极乐世界，深信有阿弥陀佛，切愿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切愿见阿弥陀佛，而至诚一心念佛，求生净土，求见弥陀。字字句句从心而发，从口而出，从耳而入，念念相续，无有间断。音韵柔和哀雅，腔声恳苦悲切，念念之间具足心焰，句句佛号我愿往生，愿佛慈悲加倍摄受，愿佛哀悯垂手相迎。弥陀如来怜念众生，如母一子，众生信愿持名，一佛念佛，如子一母，二意念身，不相乖异，感应道交，急忙摄受，无论顺逆苦乐之境，当绝诸外缘，不随境转，一切时一切处专勤称名，都摄六根，净念相继，日久功夫纯熟，临命终时才能放下世缘，提起念佛。临终若能正念不失，必蒙佛接引，如弹指顷，即得往生极乐世界。病人临终时，旁人为其助念，医者可助病人提起念佛之心，二者 可助病人忏悔罪障。若业障消除，花台盛众，净土圣境自然现前。临终时，能如平时之真信切愿，有恳切念佛往生的心，这个最后念佛的一念心，就是自利的因。平时不知信愿念佛之人，或虽信愿念佛，而功夫未能纯熟之人，在临终时遇善友开导而心生欢喜，心生正信，发愿念佛求生净土的心，也是自利的因。弥陀宏愿，普度众生，极乐世界清净庄严，便是他利的缘。净侣善巧开导，令生正信，劝其放下一切，一心念佛，求生净土。连友及家属为之助念佛号，以及十至十二小时不移动、不哭泣等，也是他利的缘。若临终时，自利的因与他利的缘能具足不缺，则感应道交，必定蒙佛接引，前念命中，后念即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凡符合以上因缘条件者，万修万人去。平日虽信愿念佛，但临终时为病苦所逼，念佛的心提不起，或贪恋世间情欲以及子孙财物的心又放不下，这就是不具自利的因。若临终时没有善友来开导，亦无人助念佛号，又遇无知家属搬动哭泣而破坏正念，无奈口不能言，痛苦加深，这就是不具他利的缘。若临终时有自利的因而缺他利缘， 或功夫纯熟，有把握，不需要助念。但为家属搬动哭泣，而破坏了正念，此皆是有因无缘，不能往生。若临终时，单靠静虑开导家属助念，不搬动、不哭泣等缘，而自己为病苦所逼，或系念世间情爱、财物的心放不下，所以提不起信愿念佛的心，此为有缘无因，不能往生。弥陀宏愿，犹如明月，无所不照。众生念佛，当如湛水，寂静不动。水成月现，心静佛显。念佛基础，感通相应，成佛愿力，悉皆往生。